说话收不了。 冷雨夜，我不想。

定勇闯，抛开那现实没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 像那酒洗去悲伤，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，但愿共聚互诉往事，心中一股憧憬勇闯，抛开那现实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作戏，隔膜 出永没

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远去。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。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。 Love.

群内似未能够找到我，常疑惑每日在变的故事，愿我能离开多公式的欢笑，愿我能寻得到一个他。在寻梦，害怕失败，谁来辅助我？怕再次孤独，独我唱歌，谁作呼唤？回头望过路人身边，擦过。曾留下数段零碎的片段，愿你能从当初一切永不变，愿你能留多一丝记忆。随着大众的步伐，望人人渐远，不再寻梦，害怕失败，谁来辅助我？怕再次孤独，独我唱歌，谁作呼唤？在寻梦，害怕失败，谁来辅助我？怕再次孤独，独我唱歌，谁作呼唤？

就炸开一堆一堆的叹息。世间多挑战，勇敢的一试，痛苦中使你变个。 Yeah. 着光辉的见证，承受自我压力。

我醉倒。南方里远看是一片迷梦，这一刻终于出现。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，我的心渐渐跳动。 不觉到晚时，怀中轻抚，相片中有你，赠我一点思念我心。与你相识如昨天，爱意中下难改变，在每句电话里暗示的说话，每刻想要像你，纵使不懂说话，心声也知晓。在每句电话里吻着的信号，远方的你会渐近，两颗心早接近，交出了天真。为我解释此际要远离，无声唏嘘，远方引见你，让你双手给我再抱紧。与你相识如昨天， 每刻想要抱着你，纵使不懂说话，心声也知晓。在每句电话里吻着的信号，远方的你会渐近，两颗心早接近，交出了天真。每刻想要抱着你，纵使不懂说话，心声也知晓。在每句电话里吻着的信号，远方的你会渐近，两颗心早接近，交出了天真。 道，让我可真情的叫骂，午夜流浪，共我可对话，让我可真情的破坏，午夜流浪，自我的态度，让我可真情。 各有 不羁理想相追，交出心相对，昂然合力共闯出天地，笑与泪，冷雨里每刻相依的手，再也不想过去，剩紧握的手，几多风雨共进退。心碎，徘徊路上，甚嚣相聚。说过去，以往今夕一点唏嘘，不需讲一句，去了解我再不安焦虑。笑与泪，冷雨里每刻相依的手，再也不想过去，剩紧握的手。多风雨共进退，想过最剩紧握的手，几多风雨共进退，再也不想过最剩紧握的手。 足以破落斗志，从令这里再发光。天生爱接受挑战，常望见有理想在前面。收足以破落斗志，从令这里再发光。 Oh, 有错应该一再去改。 细看朴素背影。 心痴醉，与你邂逅共对，与你进入梦里，点起恋火扑着我。Give me all I need， 彼此相拥轻渗透。It's fantasy, oh fantasy forever。心痴醉，与你邂逅共对，与你进入梦里，点起恋火扑着我。Give me all I need， 彼此相拥轻渗透。It's fantasy, oh fantasy forever。点起恋。 伴着孤独寂寞。